第十天过去了，明天早上7点半或8点，这个十日课程就结束了。所以今晚我们来做总复习，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澄清，如果已经清楚的会更加清楚。所以我们来复习这十天所学的。这十天来，你们只是上路走了几步，这条路还很长。我们不探讨太深的理论，因为根据传统，理论和实践是要并进的。你实践了多少，就该了解多少理论。你了解多少理论，你就该实践多少。所以，我们来复习一下你们这十天当中所练习的。课程一开始，你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皈依三宝。三宝就是佛宝、法宝以及僧宝。所谓宝，是指非常珍贵的特质。我们皈依佛陀的特质，不是佛陀这个人，而是佛陀的特质。同样的，法宝、僧宝是法的特质、僧的特质。不幸的是，这种皈依三宝的传统已经变成劝人改变宗教信仰的事了。佛陀根本对这个没兴趣，要别人从某一个宗教改信另一个宗教有什么好处呢？如果全国或是全世界的人都自称是佛教徒，却不修行戒、定、慧，我们从称呼中能得到什么呢？重要的是要去实践戒、定、慧，我们的生命将更美好，会过得更快乐、和谐，对自己、对他人都好，生命将有价值、有意义。法就是过正当的生活。佛陀不断地说，你必须以法为依归。 Dhamma saranam。 你必须在妄扬中以法作为庇护。 Dhamma dipa。 什么是法呢？法不是经文中，不是从你的老师、从佛陀或哪个开悟者那里听来的。你自己实践体验的法才是你的法，法能给你所有的保护和依归。所以佛陀不断地说，自己皈依自己。 Atta saranam。 做自己的庇护。 Atta dipa。 培养你内在的法，你自己由内培养的法才是你真正的依归，不是别的。佛陀并不想建立宗派，很不幸的，有许多宗派以他的名义成立，而失去了法的纯净。通行各地的法才能保持纯净，一旦成为派别，法就失去它的本质。一个开悟者对派别主义是不会有兴趣的，不变的自然法则是他发现的，他向人们解说，并且教导人们应用在生活中，这就是法，不是仪式，不是某种宗教的祭典，不是某个宗教的哲学信仰，这些都无关。这是法则，通用各地的法则，自然的法则，适用于每一个人，所有的人。一个人可以自称佛教徒、基督教徒或印度教徒、回教徒、犹太教徒，完全没有差别。自然的法则就是自然的法则。当你违反自然法则时，你当下就受到惩罚。如果你的生活合乎自然的法则，你在当下就得到回报，你生活快乐。而这个法则适用于每一个人。这就是佛陀的发现，不论有没有佛陀，这个法则都存在。在佛陀之前，法则就在那里。如果有人违反了法，如果他们嗔怒、怨恨、恶意、憎恨、激动、恐惧或是自大，心有了杂染，自然的法则就在当下开始惩罚他们。而这个法则在佛陀之前就是如此，佛陀在世时也是如此，佛陀之后也是，而且未来也将继续。自然法则始终存在，有没有佛陀都一样。任何人 只要从杂染中脱离，自然的法则就开始回报他，他就开始过快乐和谐的生活，对他自己及别人都好。在佛陀之前即如此，佛陀在世也如此，此佛灭后也如此。佛陀发现了这个法则，在自己的生命中应用而得到解脱。出于慈悲，他开始告诉别人，这个法则是一直通用全球的，它具有普遍性。佛陀对建立宗派并不感兴趣，有许多次他对人们说，我没有兴趣要你们做我的徒弟，也没有兴趣要你们离开你们的上师，我对这些都没有兴趣。但是每个人生活中都有一些目标，出家人以及在家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个目标，那就是从不尽的烦恼中解脱。我就是要帮助你们达到这个目标，我有一个方法可以教你，实践这个方法，你就能从不尽的束缚镣铐中解脱。就是这样，我只对这事有兴趣。佛陀是非常超然的。佛陀在就要过世前说，我不依赖出家僧众，这些圣洁的人，他们也不依赖我。每一个人都只能依靠自己，依靠法。这里没有所谓的宗派，法是各地通用的，这里只有法。这就是你们在这里所修行练习的。只有当完全安住于法时，才是佛陀。如果没有法，一个人即使自称我是佛，我是佛，他仍然不是佛，完全与佛无关。圣人之所以为圣人，圣人之所以为圣人，是因为他们安住于法，否则他就不是圣人。必须牢牢记住，当我们皈依三宝时，我们事实上是皈依法，并且要在心中培养正法。我们要彻底的了解，我在心中培养正法，只有这个法能帮助我，能给我所有的安全，能给我所有的庇护，能给我所有的保护。除了法之外，别的都帮不上忙。有了这样的了解，才是真正皈依佛、法、僧，皈依他们的珍贵的特质。同时要认清，任何人是否走在法的道路上，有判断这个人是否真正的在法的路上前进的标准。这个标准包含两种必要的特质，如果没有培养这两个特质，那么这个人只是在玩智力游戏、感情游戏或是信仰的游戏，这些和法都无关，这个人不是在修行法。这两个特质是什么呢？第一个特质是服务他人而不求任何回报的感觉，希求任何物质的报酬当然不可以，但即使希望获得一些名声、地位、权力、身份也不可以。如果这样，那么这个人并不了解法，法只是付出，只是分享个人的经验，个人已获得许多法的利益，便想服务他人，把法分给他人。这个人是不是有这样的特质呢？如果没有这个特质，就不太对了。这个人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，别人和我有什么关系？那么净化就尚未开始，他过的仍是自我中心的生活。当自我开始消融消融，这个人就会觉得，我能帮别人什么？如何让更多的人得到法？这是一个特质，在法中服务人群，不求任何的回报。第二个特质是感恩的心，这点非常重要，即使只是从别人那里得到很小的东西，也应该有感恩的心。现在你得到了法，这个引你解脱让你受益的法，如果你对佛陀这个人丝毫不感恩，那么你并未成长。要成佛是不容易的，要成为一个佛，必须无数生以来持续发展积聚十个波罗蜜，而且不以个人解脱为目标，持续的、大量的、不停的培养十波罗蜜，而达到完全的开悟， 才能成佛。一个人如果积聚了较少的十波罗蜜，个人也可以得到解脱。但是要达到三藐三菩提，无上正等正觉，当一个人完全开悟并且可以服务他人，这个人必须更深入更大量的开发积聚这个十波罗蜜。要完成这件事，一生又一生，一生又一生，这个慈悲的心都要一直存在。即使在完全开悟前，这样的慈悲就在了，我将为了众生的利益而在法中成长，当然我将解脱毫无疑问，但也是为了他人的利益，众生的利益。如果他不是如此辛苦努力，他不会成为三藐三菩提。而即使他成为三藐三菩提，如果他不传法，我们怎么获得法呢？我们将得不到法。如果他决定，好，我已经完全解脱了，花时间在世俗人们身上做什么呢？他们不会了解法的，我最好去喜马拉雅山找个山洞住下来，在余生中享受涅槃自在的喜乐，干嘛找麻烦花时间在这些人的身上？那么他就不会成为佛陀。出于慈悲，整整45年，从35岁完全解脱开始，直到80岁去世，整整45年，他都在服务众生，救度众生，日以继夜。并且无论他训练的是谁，他教这些受过训练的人出去传法，为了其他人的利益。为了他人的利益，为了他人的快乐，不要求任何的回报，只是出于慈悲，在法中服务众生，在法中救度众生。而就这样法传开了，然后从老师到学生，再从老师到学生，一代一代的，法的原始的纯净保持了25个世纪。这并不容易，所以所有的那些人老师们保持了法的纯净，传承下来的老师们，我们对他们觉得有感激之情，对佛陀感恩，对这些保存了法的原始纯净的传承老师们感恩。要维持法的原始纯净非常的困难，人们只为了满足对方会污染它。如果有个门徒要你这么教，好吧，就让他高兴吧。我本来是做生意的，所以我很清楚什么是让顾客满意。客户永远是对的，顾客至上。如果一个顾客希望这样，好吧，就这样子。如果他们希望那样，好吧，就那样。但是这样做就不是法的老师。数量是无意义的，品质才重要。即使只有少数人修行，也应该照这正确的方法修行。一个人的努力不只是为了取悦众生，而是帮助众生。这整个传承的老师们，他们保持了法的原始纯净，我们对他们非常的感激。对佛陀感恩，并不是想着他会解脱我，我已经皈依佛了，所以现在我能为所欲为，而佛陀会解脱我。不是这样的，这不是法，这是违反法的。你必须解脱你自己，佛只能指出路径，他已经指出这条道路了，他教了方法，我们现在就有这个方法，因为历代老师们保持了他原始的纯净。你必须下功夫在法中成长并且得到解脱，但感恩之心是重要的，这是我们皈依三宝的理由。还有一件事，你们受了五戒，要了解五戒是内观修行的一部分。法门有很多，即使25个世纪之前佛陀在世时就有许多的禅修方法，老师们也很多，在当时有6位老师非常的有名，这6位名师中只有一位和佛陀一样重视戒律道德，其他的为了取悦顾客，教他们你们可以为所欲为，只要你想犯戒律就可以犯戒律，如果你想要感官享乐 就去吧。如果你要享乐，就去做吧。有这样的疯狂事，然而他们每个人还宣布，我完全解脱，完全开悟了。人们很快就忘记他们了。当然，他们活着时颇受欢迎，并且维持了一段时日。人们想，这很容易，你可以犯戒，而且为所欲为，而仍然可以解脱，太好了，这条路真好。但终究，这是不净的法，它不能给你法的真正的利益。所以当时，即使现在，可能有些老师会告诉你，戒律不重要，这是不对的。就法的纯净性而言，戒律是最重要的。想要一边犯戒，却仍可以在法中成长，那是绝不可能的。你必须完全的守戒，必须严格持戒，这个基础不应该减弱，并非因为佛陀这么说，也不是因为经典这么说，因为你要净化内心至最深层、最底层。每次你犯了五戒中的任何一戒，你心中就会制造出大量的不净。当你杀生时，你升起气愤、怨恨、负面情绪，所以你才杀生。当你偷盗时，你升起贪婪、可爱，所以你偷盗。当你邪淫时，你升起很大的激情，所以你才邪淫。就像这样，你每犯一种戒，就会在心中产生很多的不净。你来此是为了练习净化内心，如果你继续污染心的纯净，你怎么进步呢？没有戒律，你甚至不能继续下一步三麻地定。大家都能练习一般的三麻地，但只有正确的三麻地正定可以带你到智慧解脱。如果持续犯戒是绝不可能的，你必须守戒，而守戒必须以合适的方法控制心，成为心的主人。现在我们应该先练习控制心呢，或应该先练习持戒呢？很难决定。先准备马再准备车呢，或是先车再马，很难决定。为了提供解决的办法，像这种课程在佛陀时代就有了。你来参加这种课程，由于环境以及吃重的课程安排，从早上4点、4点半直到晚上9点，你没有机会犯戒。你如何犯戒呢？你一直都在忙，你守了戒，同时也练习三麻地，同时你的三麻地是正定，正确的三麻地。如果没有守戒，可能产生妄想或是想象的三麻地；没有守戒，可能产生因生形象、贪爱嗔恨的三麻地。但如果要培养以自身的实相为基础的三麻地，没有贪爱也没有嗔恨的三麻地，戒律是绝对必要。所以这些课程帮助了你。持戒是为了正定，正确的三麻地；正定是为了智慧。就像我前面说的，印度在佛陀之前就有人练习三麻地了，就有老师在教导戒律了。戒律并不是佛陀教的新东西，同样的，三麻地也早就有了，不是佛陀的新东西。佛陀自己在成佛前曾拜两位老师，他们教了他很深的三麻地，第七定和第八定。现在印度及全世界都已完全的失传了。他学得了这些高层次的三麻地，却发现这些三麻地不能消除内心所有的不净，所以他必须培养智慧并致力于智慧。当时印度就有智慧之学，甚至在佛陀之前、佛陀时代以及佛灭之后，这种智慧只是用阅读、讨论、谈论的文慧，或是用智力思考的思慧，但是没有修慧。如何将智慧应用在生活上？如何过智慧的生活呢？生活的智慧早已遗失，佛陀发现了如何修行智慧，这就是佛陀的贡献。发现更纯粹的三麻地也是佛陀的贡献。每个人致力于自身的实相，呼吸，自然的呼吸，吸进来，呼出去，以及感受， 自己的身和心的自然感受。每个人都致力于实相，实相自己的实相，没有幻觉，没有妄想，没有贪爱，没有嗔恨，三麻地成了正确的三麻地，智慧也成了正确的智慧。如果真的想在这条路上前进的话，必须记得要保持这个方法的纯净。你来参加十日课程，不混杂其他的方法，给这个方法公平的检验机会。十天过后，你就是自己的主人。如果你觉得这个方法好，那么不要掺杂任何别的，保持它的纯净。什么是方法的纯净呢？有很多修三麻地的方法都要借助呼吸，某些方法教人调整呼吸，控制呼吸，这些修法有他们的优点。我们不是在这里批评其他的方法，但内观的方法就只是自然的呼吸，自然的吸进，自然的呼出。佛陀在提到修行路时，他用了 yata bhuta 如实这个字，不是如你所喜欢的，而是如实的，不是创造出的实相，不是人为的实相，不是强加的实相，是自然的实相，如每一个当下发生的，每一个当下显现的那样。你现在正观察着呼吸，自然的呼吸，如果它是深的，就接受这个事实它是深的，如果它是浅的，就接受这个事实它是浅的。它经过左鼻孔或右鼻孔或两个鼻孔，如果是浅呼吸，不要尝试使它变得深，如果是深呼吸，不要尝试使它变浅。如果呼吸经过左鼻孔，不要尝试改变成右鼻孔，如果是右鼻孔，不要尝试改成左鼻孔，只要如实的接受事实，如实。当然，对新学员而言，有时候呼吸很轻微时，你不能觉察到气息的进出，这时候你可以稍微加重几次呼吸，有意识的刻意的呼吸，只能做少数几次，然后应该再回到自然的正常的轻柔的呼吸。如果呼吸是浅的，那就是浅的，如果是轻的，就是轻的，你必须培养出最轻柔最浅最细的呼吸的觉察力，这是让你的心敏锐的方法。另一件重要的事是，当你觉知呼吸进出时，你必须将注意力放在一个小范围内，范围越小，心就可能变得更敏锐。如果你选择将注意力放在身上一个较大的部位，试着感觉呼吸的进出，你的注意力仍会集中，但你的心不会变得敏锐到可以感觉到身上微细的感受。所以佛陀说，把注意力放在鼻孔前的部位，在这里持续观察呼吸进来出去，这将帮助你在三天内开始感觉到某些的感受，并且也帮助你在第四天或是第五天时使心够敏锐，可以开始感觉到全身各部位的感受。所以这个部位非常重要，你必须继续在鼻孔入口处这个小部位下功夫。自然的呼吸，纯粹的呼吸，只是呼吸，除了呼吸之外没有别的，没有念诵，也不要观想。我完全了解，如果想象某个形象或神明，某个宗教的教主，某个圣人，某个你信赖的人，如果你继续念诵或是想象一种形象，你的心会专注，但你会错失了内观。内观禁止所有的观想，禁止所有的念诵，禁止所有的想象。每个人只要观察不断显现在自身的自然实相，这就够了。不允许念诵的原因之一是，通常这些字是某个神的名字，或是某个教主的名字，他们受限于某个宗派，某个教派非常崇拜的神的名字是不会被其他教派的人附送的。法必须是共通的，因为我们的疾病是共通的。当心变得不纯净肮脏了， 人就开始因此而经历了痛苦。这个痛苦并不限于某个教派、某个团体、某个国家或某种性别，这个痛苦是全人类共通的，所以它对治的疗法也必须是共通的。没有宗派性的疗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当你用一些字，而这些字是属于某一个教派的，那么它不可能是共通的办法。或者你用一个形象，是属于这个或是那个神、这个教主或是那个教主，再次的，它和某一个宗派有关，这是一个原因。但是还有一个比较细微的原因，有时候有学生来告诉我说，我想用念诵的方法，因为念诵可以让我比较容易专心，我不用任何宗派的字，我不用神的名字，当气息进来时我数一，气息出去时我数二，这是共同普遍的，任何人都能念一二一二，或是进出进出。这个说法好像不错，但是仍然不准。为什么不准呢？因为任何字，如果你持续重复它，就会变得显著而重要。你会完全忘了呼吸的事，你的心会因为这个字而变得专注。假设你在重复这个字，不管呼吸进来了没有，你都说进；不管呼吸出去了没有，你都说出。于是出进出进出进，你完全忘了呼吸的事，一二一二也一样，你完全忘了呼吸的事，这样就毫无意义了。我们不只是要使心专注，我们的目标是要了解我们自己身心结构的实相，它们的互动是如何进行的。你必须能够觉知感受。如果一直重复一二一二进出进出，心会专注，但你不能感受，所以你不能了解内在所发生的事，你会错失很重要的事，你会错失内观。因此不要念诵。念诵带来的另一个困难是，你一直不断地重复某个字，而每个字有它自己的波动。咒语大师们发现某些字有很强的波动，就像你敲锣就会产生很强的波动。一些字像 Om、嗯、Ring、Gling， 这些字称为咒。如果你重复这些字，你身上会产生很强的波动，你的心很容易专注，你的整个人都被卷进这种波动里头。但是要了解，这是创造出来的波动，这是人造的波动，你错失了自然的波动。这些创造出来的波动有一点好处，阻止不好的波动进来，它们的功用就如同一个盾，可以保护你，但它们也有伤害性，因为它们变成了一个大障碍，它们让你无法感觉到你内心深处的波动。当你生气时发生了什么事？当你激动时发生了什么？恐惧时呢？自大时呢？了解这些都更重要，因为你必须从这些不净中解脱出来。一直重复某个字，让你产生某种的波动，但那是人为的波动。你利用这个方法错失了更深层的实相，因此不要念诵，念诵是不准许的。同样的，不要观想，内观的方法将带你从明显的实相、外表的实相进入深层的实相，到越来越微细、极微细的实相。例如你开始练习内观时，身体是坚固的，继续练习下去，身体会转变成只是波动，大量原子的波动，这是坚实身体的终究真相。但是如果你观想出一个想象的坚固的形象，除非你将它解体，除非它消融成波动，否则我们的目标就无法达到。为什么要创造一个东西然后消融它呢？你已经有许多的坚实的东西了，要消融已经很难了，因此不要观想，只是去经验当下的每一个感受，如实的，不是你创造的，而是自然的波动，你体验到的自然的感受，

他们都像是我自己的小孩，就像我希望我小孩在法中成长并解脱他们的痛苦一样，我希望我国家的所有的人民都得到法并且解脱他们的痛苦。他开始充满爱，充满慈悲地传布法，他自己就是一个完全转变的好例子，激发别人也去开始改变，几乎整个印度都开始修行。他训练了很多的老师到印度的每个地方去教授法，然后他想，为什么只在印度？痛苦存在世界上的每一个地方，为什么不到别的国家去呢？他派遣了当时称为法的使者出去教法、教内观，他送他们到不同的国家，到西方、到欧洲、到全亚洲。幸运的有两位法的使者是完全解脱的阿罗汉，被派到缅甸，他们的名字是 Sona 和 Uttara。 这些人带了佛陀所说的话以及方法，两者都有。而从那时起，一代传一代，一代传一代，这个绝佳的法保持了它原始的纯净，佛陀所说的话以及这个方法都保持了原始的纯净。这方法也曾传到其他的国家，如锡兰、高棉、辽国、泰国等等，在那里文字被保存了，方法却失传了。但缅甸也保存了方法，我很幸运生在那里，法的土地上，法仍在那里。还有我也很幸运生在商人、生意人的家庭，因为如果我不是生在商人之家、有钱人家，如果我过去没有赚很多钱，那么也许我心里会想，这些有钱人他们过得真快乐，我这辈子错过了，我一定要像这些有钱人一样。现在我已经玩过这些游戏，而且我知道有钱人有多痛苦，非常痛苦。那些赚钱的疯狂竞争和恶性的循环，除了钱什么都不要，只想赚钱钱钱，使他们如此的痛苦，我全经历过。很幸运的，我已经经历过那种痛苦。还很年轻的时候，我就开始赚钱的恶性循环，钱钱钱钱。以缅甸人的标准来说，我赚了很多钱，我很富有，在商业界和工业界我很成功。而当人赚钱时，他在社会上也得到特殊的地位，他变成了这个宗教团体或是那个社会公益团体的财务长、会长或秘书长。在差不多20个不同的团体里，我是会长、秘书长、执行长、理事长，真是另一种疯狂。我陶醉忘我了，只是自我膨胀，看吧，我是这么重要的人物。而这一切是我在还很年轻25、26岁时，因为相当疯狂而产生了内在很大的紧张。我觉得很幸运，经历了所有那些的困难，我开始有很严重的头痛，一种很特别的偏头痛，都没法治愈。缅甸最好的医生试着用不同的药医治我，都没有用。他们开始给我注射吗啡，每2星期我就严重的发作一次，他们没办法，只好给我注射吗啡。这种情形持续了4、5年，然后这些医生真是好医生，开始告诉我，慢慢的你会对吗啡上瘾，现在你用吗啡是为了解除偏头痛，不久之后你就会因为吗啡而非要用吗啡，你将会每天都需要吗啡。如果我每天都需要吗啡，那是什么样的人生啊？所以他们劝我，你一直在国外四处做生意，腾出一次的时间，不要管生意，只是去戒掉吗啡。我们知道没有医生可以治好你这种特殊的偏头痛，但他们必定有别种的止痛药，何不去试试看呢？接受了他们的建议，我离开了缅甸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待在瑞士、德国、英国，还有美国。我在日本有自己的办公室，所以我在日本待得更久。我看过各地最好的医生， 花了很多的钱，好多的时间。我要再说一次，我觉得很幸运，没有医生能医好我。全世界最好的医生都不能把我医好，他们甚至不能让我摆脱吗啡，更别提摆脱偏头痛了。我真是幸运。我回国时十分的失望，不过后来证明十分的幸运。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后来成为缅甸最高法院的法官，他劝我，格英卡，你什么地方都看过了，为什么不花十天试试这位内观老师的方法呢？我看你的病是受心理的影响，有一种佛陀教导的方法是可以净化你的心，当心净化了，受心理影响的身体疾病也就好了，你何不试试看呢？我说，如果这个有用就太棒了。我去找我的老师乌巴庆长者，他是一位非常慈悲的人，我去见他并且说，我想参加你的十日课程，他说欢迎。他知道我是一个印度教团体的领导人，他说别害怕，任何人都可以上这个课，回教徒、基督徒、耆那教徒、印度教徒都无所谓，所有人都得到一样的利益。我不要改变你的宗教信仰，但试试这个方法，它是一个好方法。然后我说，我来是因为偏头痛的毛病。他突然说，不，我不收你，我不收你。嘿，怎么回事？他说，你贬低了法的价值，法是一条非常崇高的心灵之路，带领你脱离生生世世轮回的痛苦，而你竟只是要用来治疗你的偏头痛。不不，治偏头痛你可以去找医生，去医院，这里不是治偏头痛的地方。然后非常非常慈悲的他对我解释说，如果你练习这个方法会净化你的心，你痛苦的根源就在于心的不清净，当这些不净清除了，因为心里所产生的身体疾病也就好了，会有这个利益，这是副产品。举例来说，你要建立一个糖厂做什么呢？要制糖，不是制糖蜜，糖蜜是制糖的副产品，没有人为了糖蜜建糖厂的，糖蜜只是副产品。同样的，不要只是为了治偏头痛而来这里，来这里是为了走上这条崇高的心灵之路，只有那样才能帮助你。我了解，因为他是如此和善而慈悲，他的波动非常的棒。是的，老师，我要参加，我参加只是为了净化内心，不是为了这个偏头痛。如果偏头痛没治好就是不好治，没关系，我不在乎。但回家后，我面对了从孩提时代至今根深蒂固的环境影响力。我出生在一个非常忠诚保守的印度教家庭，从孩提时代我们就被教导要尊敬佛陀，佛陀被当作是全能的神，创造者的再生，他是神的第九个化身，近代的典范。但是他不相信灵魂，所以我们被教导他的教法是不好的，而这让我担心，如果我加入了这些人学习这个方法不相信灵魂，我会变成什么呢？我可能会下地狱。哦，不不不，这条道路不是我走的，我最好不要去。这种挣扎持续了几个月，后来我想，老师说过，我的目的是要使你成为一个好人，你要练习戒、道德，你要练习三摩地，成为新的主人，而且你要练习智慧、新的净化，这些你都能接受，所以为什么不试一试呢？我决定我要去试试看。好吧，我花十天试试看，但我绝对不会成为佛教徒。很幸运的我去了，当然和其他人一样，第二天时我很想逃走，那也是由于我的习性。我听见其他的人说他们在课程中看到这种光那种光，但是我什么光都没有看见。而我们有传统说，如果你看到圣光就是解脱了，看看这些人看见圣光了，而我没看见圣光。而且我还记起一位圣者说的话，他说有钱人要进天堂 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。我是个有钱人，所以这条路不是我走的。所有这些人，他们是老师、教授、医生，都是些好人、好心人，他们能看到这个圣光以及一切，但我却看不见，所以干嘛在这里浪费时间呢？我最好是跑掉。然后我收拾了行李。有一位一起禅修的人是当地大学历史教授，他很仁慈，他发现我收拾行李准备逃跑，他告诉我说，只要一天，再一天就好，你在第一天就开始有这么多的感受，通常人们要到第三天才有，你有这些感受，老师对你的表现很满意，为什么要跑掉呢？光不重要，不要在意光，只要再试一天。我对他真是感激，他留下了我，否则我就永远错失了这条绝佳的路。我留下来，傍晚时我进到我的小官房，当我坐下来，光出现了，不同的光，因为我的心不再贪爱了，我只是不断地觉知感受。忽然间有个声音出现了，同时有神的声音。哦，这是神的声音，神的香味，神的圣光。我想，不，我的老师说，完全不要在意这些，只要觉知感受的生灭。很幸运的，我通过了那些。在第五天或第六天时，我对整个教法着迷了。作为印度教团体的一个领袖，我经常教授 Gita Upanishad 即 Vedanta 吠陀经，所有这些都有共同的教法，脱离贪爱，脱离嗔恨，脱离愤怒，脱离这个，脱离那个。但如何脱离呢？没有一个方法，有的只是说教说教说教。而内观让我发现，在这里我获得了实际的练习，一个帮助我脱离贪爱的绝佳方法。过去我不能脱离我的贪爱，我的恐惧，我的自大，我的愤怒，而这里提供了一个实际的方法，教你如何脱离他们。我真是着迷了。十天以后我发现，是的，是我生命中开始出现一些改变了，一些改变开始出现了。我开始利用这个改变，我觉得很幸运，很幸运我生在缅甸，虽然只流传在少数人之间，他们保存了佛陀说法的原始纯净以及这个方法的原始纯净，而我接触到这个圣徒般的人，他以极大的慈悲教我正法。有14年之久，除了一家之主的责任之外，我同时持续练习这个方法。14年后，我的父母离开了缅甸，到印度去了。母亲变得很重，她有某些心理上的问题，而我知道，如果她练习内观，她就会好的。但当时缅甸政府不发护照给人民出国，我很感激缅甸政府，他们给了我一张护照到印度去教我母亲内观，而我也很感激印度政府，他们给我一个较长的签证，让我可以教我母亲内观。我到印度一个月以后教了第一次的课程。佛陀曾说，父母恩重难报，非常的难，即使你一辈子别的事都不做，只服侍你的父母，也不能报答他们的恩惠。只有一个方法是，如果父母没有建立戒律，帮助他们建立戒律；如果他们已建立戒律但没有定，就帮助他们建立定；如果他们没有慧，就帮助他们建立智慧；如果他们有戒定以及智慧，而他们还不了解涅槃的终究目标，就帮助他们达到涅槃。我觉得很幸运，我可以报答我的父母的恩惠。那是个小型的课程，有我父母以及另外12位参加，有些人认识，有些不认识。我到印度只想待3个月，教我父母，尤其是我的母亲内观。然而这12位人士上完课之后，开始要求我再开一次课，拜托再开一次课。我父亲要参加，我妻子，我丈夫，我儿子，我女儿。这是法的特质，来试看看，来试看看。 你可以亲尝到法的益处。所以有另一次课程，然后再一次，然后又一次，我不知道这三个月怎么过去的，然后一个月又一个月，一年又一年，一次课程接着一次课程，一次接一次，法的恒河开始在这个发源的国度里流动了起来。当我在缅甸时，那里有很多人，包括我的老师，都相信一件事，似乎当阿育王派两位阿罗汉 Sona and Uttara 带着这个绝妙的法到缅甸时，他们的老师告诉他们，你们带着这个法的珍宝去的国家，将会在未来保持住这个方法的原始纯净，其他的地方都会忘了这个法，但会在这个国家保存下来。在当时，那个国家的名字叫 Swarnabhumi 黄金之地，金地，金地能保存这个珍宝。佛陀去世2500年之后，他会再度传到印度，在那里建立，并且传到全世界。我的老师常说，现在就是2500年了，我不知道，也许只是意外的巧合，正好是我获得法的那年。第2500年快结束了，而下一个法的复兴的第一年正要开始，那正是我获得法的时候。我的老师说，内观的时钟现在开始敲响了，他必须传布，他必须传布。老实说，在当时，这对我来说像是个宗派信仰。为什么2500年？为什么不是2400年？为什么不是2600年呢？为什么是2500年呢？背后有什么原因呢？这听来不太科学，但这是大家相信的。但是当我到了印度，当我看到接下来发生的事实，真是大吃一惊。在我抵达时，我列了一张名单，包含认识我以及我认识的人，这个名单不到三位数，不到一百人。在这个国家里，不到一百人认识我或是我认识的，现在包括不认识的人，以及从每个宗派每个团体来参加课程的人，人数之多，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。而且不只是一般的民众，还有团体领袖、宗派领袖、僧侣、佛教徒、印度教徒、耆那教徒，数以百计的基督教牧师、神父、修女，成千上万人。他们怎么会来呢？他们怎么来的呢？还有许许多多不同职业的人，他们怎么会来？这是什么奇迹呢？我不认识他们，他们也不认识我，然而这些人是如何被法吸引而来？慢慢的越来越清楚，人们来参加课程，而当我和他们有接触，当我看过这么多人，遇见他们，和他们讨论谈话，内心里开始有些的感觉，这个人是我认识的，很久很久以前认识的，这个人我认识，是的，我认识，认识许多生了，这个人必定曾和我一起做内观，而现在时候到了，这个人已经有内观的种子，法的种子，而现在这个人在法中成长的时机成熟了，并且不但帮助自己，还帮助其他人，他们有潜能，不但帮助自己，而且帮助别人。我也看到有些人是来种下法的种子，他们曾做过很好的事，而那些善行已经成熟，让他们得到法的种子。无论你是属于哪一种人，刚获得的种子，或是以前就有的法的种子，而现在要开始成长，好好的利用这个你刚获得的绝妙珍宝，不要把它给丢了。有些学员有一个很大的毛病，人们最初只是来试一试这个，这没有什么错，这是新的东西，应该先试试看。但是如果你一直只是试一试，你永远不会认真去努力。我看到有些人来到印度，他们追求各种的特殊经验，我要有大麻的经验，或我要有化学药品的经验，然后他们去找某些上师，这个 Baba 的经验，那个上师的经验。同样的，他们来找格印卡，